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43集。作为哥哥，护着弟弟不让他摔跤磕碰，不让别人欺负他，给他买好吃的，陪他玩，教他功课。齐峰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况且齐峰一直认为弟弟乖巧懂事，满足云建威的一切要求也就顺理成章。 如果不忙我就回来，可以吗？ 云建威埋在被子里，半天才慢慢答。 好吧。 其实云建威最想说的是，希望哥哥上了大学以后不要谈恋爱。他知道自己的这个要求既霸道又无理，喜欢一个人是没有错的，可因此限制对方的自由就是不应该的行为。虽然他的确幻想过，如果有一天他哥只看着他一个人就好了。夏日考试季，各种考试纷至沓来，云建威顺利通过分高的入围考试，他的面试得分高至排名第二，笔试得分中等，最后综合成绩超过分高设定的分数线十多分。成绩公布后，云洪洲在中心大厦顶层一家西餐厅订下包间，一大家子聚在一起为云建威庆祝通过考试。这段时间云建威老老实实跟着他哥一起念书，放学后也不和朋友出去玩了，家里的游戏和影碟都收了起来。每天齐峰晚自习回来坐在书桌前学习，云建威就坐在他旁边看书写题，周末也和他哥待在家里学习。为了突击加强云建威的数学，齐峰让云建威把这一年来的所有考试里做错的题目全都列到错题本上重新做，并且分门别类归纳错题原因。这对云建威来说是个浩大的工程，因为他做错过的数学题实在太多了，一堆卷子还没改完三分之一，一个错题本就快被他写满了。云建威不得不换了个更大更厚的活页本，埋头苦写他的数学题。静下来念书对于云建威来说是件很难熬的事，还得和云洪洲和齐芬隔三差五轮番上阵给他做思想工作，带他出去散心，喂点好吃好喝，给他补充好能量，云建威才能提起劲儿继续学。天气进入盛夏，临安市城区高楼林立，暑热难散，形成一道高热的蒸笼，轮转不休的炙烤大地。时间过得很快，就这样到了五月末，为了不干扰齐峰学习，云建威自觉收敛，没有像从前那样呼朋唤友打游戏或大晚上在客厅看恐怖片。不知为何，比起自己的考试，即将来临的高考更令他紧张。每到周末，云建威早上起来和他哥一起吃早餐，齐峰在家的时候，云建威就跟着他哥一起看书背书做题，然后等齐峰一起吃中午饭，下午睡个午觉，睡醒后接着跟他哥坐一块学习。吃完晚饭后，两人会沿小区外的公园逛一圈，公园附近居民多，傍晚时常有人健身散心，十分热闹。齐叔叔和彭阿姨来看过几次，给他们送来不少自家做的吃食，都是齐峰和云建威爱吃的。齐齐去临安市最大的寺庙求来符，叫齐峰把符好好收在书包里，叮嘱他到时候记得背去考场。离高考还有一周的时候，齐峰参加的集训校区结束了最后一轮模考，集训正式结束。齐峰在云家休整了两天，整理好了他所有的课本和学习资料，准备出发离开临安，前往自家所在的当地市准备高考。云建威非要跟着一块儿去，云洪洲拗不过他， 自己还要上班，只能托齐高荣和彭玲帮忙照顾小孩。齐高荣要照看老家的地和牲畜，彭玲早早在齐峰的高考点学校附近订好宾馆，在高考前两天从老家出发前往市里，与齐峰和云建威会合。云建威的大妈妈舒妮开车从临安市出发，一路把俩小孩送到当地宾馆楼下，几人在宾馆附近找了家小餐馆解决晚饭。之后舒妮开车回去，临走前给齐峰加油打气一番，预祝他高考顺利。晚上云建威和齐峰睡一间房，彭玲睡另一间。宾馆的条件比较一般，要离考点学校近，实在是选不到更好条件的住宿。云建威睡不惯宾馆粗糙的床面布料，齐峰就把行李箱里的宽松上衣拿出来铺在床上，让云建威垫着睡。虽然不太舒服，折腾了半天，但云建威被他哥抱着拍了会儿后也慢慢睡着了。齐峰到哪儿都不改习惯，照旧六点起来背书，然后下楼去给云建威买早饭。学校附近小吃店多，齐峰买了肉丝面和豆奶回来，还有两份小笼包。把云建威叫醒后，两人一块儿坐桌前吃早饭。齐峰吃着吃着想起什么， 孟兰也在这考试，他问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云建威回忆半天才想起是谁。 是那个成绩很好的徐梦兰姐姐。 嗯。 云建威对徐梦兰的印象还不错，其实那年在乡下生活遇到的几位哥哥姐姐他都挺喜欢，除了那个特别调皮的小胖子杨家鹏，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过得怎么样。见面的地点就约在考点学校附近的一家小火锅店。午后的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云建威戴一顶鸭舌帽，穿着防晒服，躲在齐峰背后踩他哥的影子躲太阳。 齐峰， 远远有个女孩子叫他们。云建威探出头，见徐梦兰正在火锅店门口望着他们笑。徐梦兰长高了不少，头发剪短到耳朵，穿一身朴素的短袖短裤，白色运动鞋微微泛黄，看出来已洗过很多次。云建威跑到屋檐下的阴影里和徐梦兰打招呼。 梦兰姐你好。 微微长大了，是不是都快不记得我啦？ 怎么会呢，我记得姐姐成绩好又温柔，姐姐从前就长得很漂亮，女大十八变，现在更漂亮了。 徐梦兰被云建威逗得直笑，三人进店里坐下，店里冷气开足，火锅热气腾腾上升。云建威一个人吃不辣的菌菇火锅，徐梦兰还特地去旁边奶茶店给他买了杯奶茶。饭桌上，徐梦兰揶揄齐峰： 微微和你在一块儿，没少闷着吧？ 齐峰还没说话，云建威马上就说： 没有，我哥对我可好了，这次还是我要跟着他一起过来的。 你们兄弟俩关系真好。 徐梦兰说话很温柔，不急不躁的，他问齐峰： 集训怎么样？认识不少人吧？ 啊，都是很厉害的人。 哎，我也好想去见识一下。 小兰姐姐为什么没有参加集训啊？我记得你的成绩比哥哥还好。 家里人不同意，所以就算了，反正我在本校念书也是一样起早贪黑，没有什么区别。 云建威感觉自己好像问错话了，徐梦兰倒没在意，还和他打趣： 齐峰身上的衣服是微微挑的吧？头发也理了？